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37集。 田川按着太阳穴，但不久便抬起头来。 哦，对了，西本太太吃了感冒药。 感冒药？这有什么不对吗？ 吃的不是普通的量，照空药袋来看，好像是一次就吃了一般用量的五倍还不止。记得他们说，尸体被送去解剖，结果证明真的吃了那么多。 五倍还不止？那的确很奇怪。 所以警察才怀疑是不是为了助眠。不是有种自杀方法是吃安眠药加开煤气吗？他们才会怀疑是不是因为安眠药很难买，才用感冒药代替。 代替安眠药？ 好像还喝了不少酒，听说垃圾桶里有三个杯装清酒的空杯子。人家说那个太太平时几乎不喝酒，所以也是为了入睡才喝的吧。 哦， 啊，对了，还有窗户。 可能是记忆渐渐复苏的缘故，田川打开了话匣子。 窗户？ 有人认为房间关得死死的，太奇怪了。他们住处的厨房没有排气扇，做饭时本应该把窗户打开。 郑晴闻言点了点头，的确如此。 不过，也有可能是忘了打开。 是啊。 田川点了点头。 这不能算是自杀的有力证据。感冒药和杯装清酒也一样，别的解释也说得通，更何况有那孩子作证啊。 那孩子是指？ 许岁啊。 做什么证啊？ 他也没说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证实说他妈妈感冒了，还有他妈妈觉得冷的时候偶尔也会喝清酒。 啊，是这样。 刑警他们说就算感冒吃药，那个药量也太奇怪了。可是他吃那么多药到底想干嘛？这只有问死者才知道了。再说要自杀，干嘛特地把锅里的大酱汤煮得冒出来呢？因为这样后来就当作意外结案了。 警察对锅有疑问吗？ 天知道，反正那也不重要吧。 田川在烟灰缸里把烟摁熄。 警察说要是早30分钟发现，或许还有救。不管是自杀还是意外，他就是注定要死吧。 他话音刚落，有人从郑晴他们身后进来了，是一对中年男女。 啊，欢迎光临。 田川看着客人出声地打着招呼，脸上堆满了生意人的亲切笑容。郑晴明白他不会再理睬自己了，便向内藤使了个眼色，一同离开了。在雪碎的房间里，略带棕色的长发遮住了雪碎的侧脸。他用左手中指把发丝挽在耳后，但仍然漏了几根。郑晴非常喜欢雪碎这个拨头发的动作，看着他雪白光滑的脸颊，便会忍不住生出一股想吻他的冲动。从第一次上课便是如此。求空间中两个面相交时的直线方程式，雪穗正在解这一个问题。解法已经教过了，雪穗也懂了，所以他手中的自动铅笔几乎未曾停过。距离郑晴规定的时间还有很久，雪穗便抬起头来。 写完了。 郑晴仔细检查雪穗写在笔记上的公式，每个数字和符号都写得很清楚，答案也很正确。 答对了，非常好，无可挑剔。 他看着雪穗。 真的，好高兴啊。 雪穗在胸前轻轻拍手。 空间坐标方面你大概都懂了，只要会解这个问题，其他的都可以当做这一题的应用题。 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我买了新的红茶呢。 好，你一定有点累了。 雪穗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离开房间。郑晴仍然坐在书桌旁，环视房间， 雪穗去泡茶的时候，他都单独留在房里，但这段时间总是让他坐立难安到极点。坦白地说，他很想探索房间的每个角落，想打开小小的抽屉，也想翻开书架上的笔记本。不，即使只知道雪穗用的化妆品的品牌，一定也会得到相当的满足的。但是如果他到处乱翻，碰了房间里的东西被雪穗发现了，一想到这里，他只敢安安分分地坐着，他不想被雪穗瞧不起。 早知如此，就把杂志带上来了。 今天早上，他在车站零售摊买了一本男性流行杂志，但杂志在运动背包里，背包被他留在了一楼的玄关。背包不但很脏，又是他练习冰球时用的大包，他习惯上课的时候把这个包留在下面。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只能看着室内。书架前有一台粉红色的小型录音机，旁边堆着几卷卡带。郑晴稍稍起身，好看清楚卡带的标识，上面有荒井由实、 Of course 等名字。他重新在椅子上坐好，从卡带他忽然联想到了全然无关的事情， Submarine。他们今天再次在美农部的主导下交换信息，但是对于程序从何泄露仍然毫无头绪。另外，美农部打电话到出售卡带的无线企划公司也是一无所获。 我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程序的，对方坚持不肯透露。接电话的是个女人，我请她叫技术人员来听，也不得亲门。他们一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勾当。我看目录上其他商品的程序也一定是偷来的。 直接去他们公司呢？ 我想没用。你去抗议说他们的程序是从我们这里剽窃的，他们也不会理你的。 如果拿 Submarine 给他们看呢？ 美农部依然摇头。 你能证明 Submarine 是原创作品吗？ 只要对方说一句你是抄袭 Marine Crush 的，什么都不用再说了。 听了美农部的话，郑晴越来越懊恼。 照学长的说法，岂不是什么程序都可以偷来卖了？ 没错。 美农部冷冷地说道。 这个领域迟早也需要著作权的保护。其实我把事情告诉了懂法律的朋友。我问他，如果能证明他们偷了我们的程序，可以要求什么赔偿？他的回答是 no。换句话说，根本就不可能，因为没有先例可循。 怎么这样？ 正因为这样，我巴不得找到罪魁祸首，找到以后绝对有他好看。 唉，就算找到剽窃者，顶多也只能揍他几拳吧。 郑晴倍感无力，脑海里浮现出同伴的脸。 到底是谁这么粗心，让人偷走了程序？ 他真想数落那家伙一顿。原来程序也是一种财产啊。郑晴再次这么想，以前他很少意识到这一点。到目前为止，由于这个程序对他而言非常重要，存放处置都很小心，却几乎从未想过会有人偷。美农部提议，每个人把自己曾对其展示提及 Submarine 的名单列出来，理由是会想到剽窃 Submarine 的人一定对他有所了解。大家都把想到的名字列了出来，人数多达数十人，研究室的人、社团伙伴、高中时代的朋友等等，什么人都有。 这当中应该有人和无线企划有所关联。 美农部注视着抄录了名字的报告用纸，叹了一口气。郑晴能够理解他叹气的原因，即使有所关联，也不见得是直接的。这数十人当中，不乏再延伸出更多分支的可能性。果真如此，要实际追踪调查谈何容易。 每个人去问自己曾提过 Submarine 的人吧，一定可以找到线索。 同伴们纷纷对美农部的指示点头赞成，郑晴虽然也点了头，但心中却不禁怀疑。 这么做真的可以找到剽窃者吗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